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乌云听完白淑芬的话之后，长久没有作声。他没有想到白淑芬的爱人会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想，他为什么不耐心地向组织陈述呢？他完全应该相信组织上的最后决断，而不必要鲁莽地使用那支枪。他真为这位性格内向的军人感到难过，当然他也替白淑芬难过。乌云问，那你爱人在重庆还有家人吗？白淑芬擦了一把刚刚淌出的眼泪说，有，他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在重庆大学当老师。那你们住在哪儿呢？目前我们俩没有找到转业单位，没有住房，暂时住在他家里。他跟他父亲睡一间房，我跟他妹妹母亲睡在一间房。 那你们的孩子呢？我是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生？ 哦，我们有个女孩叫于丽，已经3岁了，长得很可爱。 不过她不是我生的，是我们从孤儿院抱养的。我做了检查，是我没有生育能力。 乌云受了感染，他为白淑芬难过极了。一个女人，丈夫犯了错误，失去了前程，本人又没有生育能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凄凉的呢？乌云想，他真不该提这件事，也许他应该换一个话题。他问，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白淑芬埋下头不说话，灰心丧气到了极点。半晌才开口说， 吴云，我说实话，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找你的。现在转业干部太多了，不像前两年那么吃香。我爱人的事，组织上又不愿意积极出面。我在军转办已经碰了10几次钉子了，有一次他们要我去消防局的水上打捞站，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单位，那是从长江嘉陵江往上打捞淹死的尸体的。我都同意了，我总不能这么老吊着吧。可事情到了最后，人家又不要我了，说一个女同志他们不好安排，就算他们愿意让一个40岁的女同志从江边背着尸体往坡上爬，可是他们打捞尸体的时候是光着身子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衣服，免得弄脏了。他们总不可能因为我而把衣服穿得严严实实的吧。军转办的人对我说，实在不是他们不做工作，客观条件就是这样。他们要我自己联系单位，联系上了他们就给我办手续。吴云，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要是有一点儿办法，我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我不配。可我们毕竟是同学一场，战友一场。我知道你一向待人好，你一定会帮助我的。 白淑芬说着，眼泪又流了下来。乌云没有想到白淑芬的遭遇会是这样， 他真的被白淑芬说得感动了。他没有想到白淑芬会提出让他来帮助联系单位。他帮助他调进161厂吗？他们又在一个单位工作吗？这个念头闪现出来的一瞬间就被他赶走了。他像是看见了蛇似的，身上顿时起了鸡皮疙瘩。不，这个他不干，说什么也不干。也许他倒是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比如让自己的丈夫想想办法。他在本市军界上层工作，接触的人多，会有办法的。可是他愿意吗？他知道52年那件事，他对那件事耿耿于怀。他见到白淑芬，不把他活撕了才算怪呢。这条路行不通。白淑芬看着乌云，他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可怜巴巴的神色，那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的目光。乌云受不了这个，他心绪烦乱地站起身来，给白淑芬倒水。水杯是满的，白淑芬根本没动。他不需要喝水，他需要的是工作。乌云放下暖水瓶，重新回到桌后坐下。他想到了关山林，他也在58年军委扩大会后受到过处分，和白淑芬的丈夫是一样的。乌云想到47年，他在东北药科专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时候，白淑芬怎样涨红着脸带头拼命的鼓掌，并激动地把他搂进怀里。乌云还想到德米，德米说过，你跟班长在一个部门工作，我真为你高兴。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乌云被自己的念头瓦解了，他像一只飞过了太远的路程，突然发觉旧日的伙伴的大雁，坚强的翅膀骤然耷拉了下来，笔直地往下坠落，往旧情的湖水里坠落。乌云显得那么无力。桌上有一片纸，被窗外吹来的风掀动了。他把那页纸摁住，手在上面胡乱地划着什么。他的眼睛盯着桌面，他不敢抬起头来。他知道一旦他看到白淑芬那张脸，他的勇气就会消失，他就会放弃坠落。他轻轻地说，好吧，我试试。我不敢保证，但我尽量地试试。乌云开始为白淑芬的工作奔波。一旦介入，乌云就不像他说的那样只是试一试。这是他的性格，他才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呢。乌云在161厂的人缘相当好，他是厂里的中层干部，和厂领导熟，跟各职能部门的头头关系处得也很融洽。当然也有不少困难，但是什么事又没有困难呢？干革命不就是冲着困难去的吗？事情有了些眉目。厂党委书记老黄对乌云说，乌云啊，你推荐的同志我是相信的，就凭你这样的好同志，我能不相信吗？乌云很高兴，不光是为了黄书记的信任，也是为了白淑芬的好运。可是干部部门去军转办看档案，却看出了犹豫。问题还是出在白淑芬爱人的身上。白淑芬三天两头往乌云这里跑，催问工作调动的事。乌云说，你别急，这种事儿不像蒸馒头一气儿就能蒸熟，得紧柴慢火，一步步来。乌云这么安慰白淑芬，自己却急出了一头汗，好像跑的不是白淑芬的事儿，而是他自己的事。 吴云去找干部处的周处长，他说：“老周，你是怎么回事？你打算磨我呀？”周处长说：“ 嘿嘿，吴云同志啊，不是我磨你，你那个战友的事儿，问题有些复杂呀。”“ 什么复杂？不就是她丈夫受过处分吗？她丈夫受处分是她丈夫的事儿，你怎么能瞎搞连带呢？还讲不讲党的政策？再说了，我们老关不也受过处分吗？”“ 哎，你不同，你们老关也不同，你们是党的优秀儿女呀。”“ 哎，老周，你别拿唐熙来护我嘴啊，你知道我不稀罕这个。”“ 嘿嘿，关键是怎么安置他。厂里中层干部超员一大批，还打算弄出一些来支援别的厂呢。你那个战友转业前的军衔是少校，我要分他去总装车间搬箱子，你又得批评我不讲党的政策了。”“ 哎，老周，这好办呢，这个你早该说出来，不就是没地方安置吗？我们医院工会主席老鲁刚调到市里，正愁没人抓工会的工作呢，你就把他安排到医院工会好了。”“ 行啊，这事儿呢我们再议一议。”“ 老周，你又来这一套，你以为我不了解你啊？你都炼油了，我实话告诉你，你要不立马给我解决，下回你犯病啊，我就跟我的大夫说，小病给你拉一刀，大病动刀啊，不给你使麻药，疼死你。”“ 哎呦，吴云呐，吴云，你饶了我吧，你知道我一身的毛病，除了心好，其他呀哪儿都不好，少不了去你们医院受罪啊。你积点德，手下留情，好好好，我这就给你办，还不成吗？”吴云听了这话笑了：“ 哼，你们这种人呐，就是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要不啊，光磕头也磕死了。” 周处长十分同意吴云的这个看法，深有感慨地说：“ 嘿嘿，要不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 离他们再度见面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白淑芬调进了161厂职工医院，成了职工医院的工会主席。为此，白淑芬热泪盈眶，感激不尽。在欢迎白淑芬的干部会上，白淑芬激情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她大声地热泪盈眶地唱着。会后，女工委员带白淑芬去看医院的活动室，会议室里没有别的人了。胡祥年走到了吴云的身边，一点儿也不掩饰地告诉吴云说：“ 哎，我不大喜欢这位新任的工会主席，看得出他心里有一种很深的抱怨和仇恨，即使在他唱歌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 然而乌云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这个时候，乌云正在为昔日的同学和战友的歌声而激动呢。乌云和德米终于又恢复了联系，他们的通信十分的频繁，这使得他们两个人都有了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长久，德米一连写了5-6封信都没有收到乌云的回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了德米的心头，他想，一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是的，大事情确实是发生了。1965年底，入冬之后的上海始终没有下雨，天气干冷干冷的，让人觉得干燥的风是一把火，吹得人脸上老是有一种火灼的感觉。 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在会议召开前三天，毛泽东就在一份报告上就罗瑞卿的问题做了如下批示。批示写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及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政治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揭发批判了罗瑞卿反党篡军的罪行。国防部长林彪的老婆叶群出席了这个会议，这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军衔只是上校，被人戏称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在会上竟然做了最有分量的发言。他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总书记邓小平开始一直坐在一边抽烟，什么话也不说，他厌恶这个女人。叶群不就是因为罗长子没有给他一个大校当，他才报私怨吗？邓小平最后忍不住了，在抽完第五支烟后要求发言，为罗瑞卿申辩，但是这立刻招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军方高级将领的攻击。会议的第八天，林彪代表党中央宣布撤销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由杨成武代总参谋长。1966年的春天，关山林被紧急召至北京，一下飞机，一辆黑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就把他接到西园的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院里，这是总参下辖的一个研究所，涉及的课题与一战、二战、当前国际局势、今后有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有关。门岗有两道，进出的车辆人等都要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伏尔加在第二道门岗稍作停留时，关山林看了看门口那个脸蛋红扑扑的持枪的小战士，他觉得他那副样子十分有趣。这时候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去机场接他的青年军官顺手把车窗的窗帘拉拢了，分明是不想让关山林看到什么。关山林有些生气，他心想，老子在总参工作的时候你他娘的还在吃奶呢，你装他妈什么样子？但是伏尔加很快得到许可，通过了第二道门岗，关山林把自己的烦恼忘掉了。关山林被安排在一个单人房间里，这里环境不错，你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北京的某处地方，因为它更像江南的一座深宅大院，塔松、罗汉树、迎春、红枫和女贞，这些植物生长得生机勃勃，院子曲径通幽，院子外有一片不大的湖。如果不是有两个服装严谨的青年军人一脸严肃地在院子里走过，你不会相信这是一处军营。后来关山林才知道，他不是唯一奉命被召到这里来的人，被召来的人一共有20几个，他们都是建国后在总参谋部工作过的，每个人都跟自己一样，一下飞机 或者出车站，就立刻被小车拉到这个院子里，被安排进单人房间。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再没有见过面。房间的电话线被拆了，饭菜由别人送到房间里，可以在近处走动，但不能走出划定了的小院子。如果偶尔和其他人碰上了，不能交谈，不得打听旁边院子里住的是谁，当然也不能往外写信和打电话。关山林在进入这个院子的第二天上午接受了一次谈话，于是他明白他被突然召进北京的原因了。谈话的人问他 叫什么名字啊？ 关山林。 多大年纪？ 56。 哪一年参加革命的？ 1927年加入红色少年自卫队，1928年参军。 哪一年入的党？ 1931年二打光山时入的党。 现任党内和军内职务？ 总军械部西南军代处主任，党委副书记。 立过什么战功？受过什么处分？ 大功七次，小功记不清了，受过三次处分。 说清楚是什么处分。 这个档案里有。 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想听你自己说。 1945年在绩溪因枪毙了一个逃跑的排长，受党内警告处分。1960年在湖南因违反组织纪律，用50块钱买了10个鸡蛋，受党内批评处分。1963年因军事教条主义倾向，受行政机构处分。 有没有偷过敌？有没有加入过反动党派？ 你们什么意思？ 请你坐下，请你回答我们的问题。 没有。 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 没有。 有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没有，没有。 哎，请你不要激动。好，请你告诉我们，你是什么时候在总参工作过的？ 1950年11月到1952年2月。 认识罗瑞卿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是总参领导，总参的人谁不认识啊？ 你们是什么关系？ 上下级。 我们的意思是，除了工作之外，你们之间还有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 他们让他写材料，所有有关他所知道的罗瑞卿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在总参期间所有的经历。对于后者他还能够对付，可前者他就犯难了。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提供给他们，他们对他交上去的材料十分不满意，打回来让他重新写。他们启发他，罗瑞卿哪天在下面说了哪些话，做了哪些事，都可以写出来。这回他清楚了，于是就写： 某年某月某日，我奉命到总参报道，罗瑞卿同志和我谈话，要我安心总参工作。某年某月某日，我陪罗总长到某地检查工作，罗总长表扬了谁，批评了谁。某年某月某日，在总参小灶食堂吃饭，罗总长同刘副部长打赌，说自己一顿饭能吃4条半斤重的鱼，还开玩笑说他前世是猫变的等等。材料交上去了，人家还是不高兴。人家说： 你这哪是材料啊？ 关山林问： 那什么才是材料呢？ 人家不直说，而是问他： 难道你就没有听到和看到罗瑞卿的篡党篡军的阴谋？ 关山林急了。 没有，我们都信任他。 那你是什么态度呢？ 扯淡，我是什么态度？你说我是什么态度？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下级，我就是这个态度。 那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和林总在他这个问题上的意见？ 我怎么不知道？文件都传达了。 那你还这样？ 这是这，那是那，两码事儿。 人家看关山林执迷不悟的样子，扭头走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过了几天，关山林被带到西山的一个院子里，走的时候神秘兮兮，也不说去哪儿，也不说有什么事儿。到了那里，人家才告诉他是林彪同志要接见他。关山林一下子就激动了。从46年出关进东北，一直到调往总参期间，他一直在林总手下工作。他跟林总见过几面，但是没有机会说话。和罗荣桓政治委员倒是说过话，跟参谋长刘亚楼就更熟了。作为四野的老兵，他对林总敬仰和钦佩的五体投地，他是他手下的一名光荣的战士啊。关山林坐在那里，心潮澎湃地等着。他心想，不知林总现在身体怎么样。等啊等啊，一直等了2个多钟头，终于等来了，但不是林总，而是叶群。那个女人一进门就装腔作势地说，哪位是关山林同志啊？关山林站起来向叶群敬了个礼，啊，我是关山林。叶群热情地跟关山林握手，关山林同志啊，林总有事不能来，他要我问你好。 哦，谢谢谢谢林总，谢谢叶主任。 怎么样啊，关山林同志，我们坐下来谈谈。于是他们坐下来谈。开始叶群绕了一个圈子，说了一些诸如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四野的同志都是好同志之类的话。然后他把话锋一转，便转到了正题上。叶群说，关山林同志啊，我听说你在罗瑞卿篡夺军权的问题上有些立场不坚定，哎，你是不是有些立场不坚定啊？ 没有，我没有。 没有就好，他们跟我汇报我就不相信，林总也不相信，四野的老同志觉悟不可能有这么低嘛。这是2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四野的同志更应该旗帜鲜明。 这个我明白。 明白就好，明白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吗？我早就说过他们小题大做，他们不知道四野，不知道什么是四野，四野是随随便便的吗？ 关山林本来不该再说什么，他们什么都谈了，他们又什么都没有谈。叶群显得很忙，他已经欠起身子表示要走的意思了。他走了，一切都结束了，他已经在百忙之中屈驾接见了他了，他不可能再接见他。但是关山林却突然一下子犯了犟毛病，他不想让人认为他是两面派，他不想把一些事弄得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于是关山林说， 叶主任，我还有一句话，这话我得说。 组织上要我写材料，我执行。我有什么说什么，我没有的、不知道的，我就不能说。我说了，不就是胡说了吗？ 叶泉已经站起来了，他本来有了一种轻松的表情、愉快的表情。关山林的话使他的那些表情受到了伤害，他把已经迈出的步子收住，斜睨着眼睛问关山林：“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组织上让我写材料，我写了。至于是不是组织上需要的那种材料，我就没有办法了。” 叶群看了看关山林，好像是看关山林是不是四爷的。关山林当然是，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关山林不是他所认为的那种四爷的，这一点也毫无疑问。叶群笑了一下，至少关山林是这么认为的。叶群说：“好吧。”叶群只说了这么两个字，再没说什么，抛下关山林走了。关山林站在那里想，他说好吧，这是什么意思呢？但是关山林很快忘记了这件事，他的念头已经转到了别的方面，他为没能够见到林总而感到遗憾。关山林被送回西园的那个院子，继续写回忆材料，但是显然对他的指望已经不那么大了。慢慢的，他被允许可以走出他住的那个小院子，因此他碰到了好几个过去在总参共过事的老同事，他们跟他一样在院子里散步，可以说一些简单的话，但是不能谈别的。四个月后，隔离解除，但是还不能回原单位，有命令组织他们办学习班。这个时候，关山林获准给家里打电话，吴云在电话那头焦急万分地喊道：“是你吗？你在哪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关山林把耳机拿开了一些，说：“ 你嚷什么嚷？你把我耳朵都震聋了。” 乌云说：“组织上只说你上北京学习，内容保密，要我们不得打听你的情况，都四个月了，让人担心死了。”“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叫你不打听你就不要打听，你还是打听了吗？过去别说四个月，一年半载不是也没消息吗？现在没枪没炮的，还能死人不成？ 那你没事吧？”“ 没事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回不来，还得办学习班。”“ 办什么学习班啊？是真没事儿还是假没事啊？”“ 怎么又打听上了？你烦不烦？” 说着他放下了电话。电话放下了，人却没有走开。关山林在北京发愣，乌云在重庆发愣，隔着几千里地，两个人都在不约而同地想：不是没枪没炮吗？怎么又像打仗那会儿紧张起来了呢？关山林是在深秋的时候回到重庆的，踏上火车的时候，他重重地吐了口气，心想：妈的，难怪现在那些文化人做天下，光这学习班就够人受的，下回再叫蹲学习班，我申请去川藏高原修公路去。火车开动的时候，关山林有一种逃离樊笼的感觉，他在心里快乐地想：北京，去你的吧。这个时候，他坐在软卧车厢里，冲着窗外的站台 做了一个鬼脸儿，惹得他对面的一个老者疑惑地盯着他，好像他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可是有两点关山林却不知道，一个是在他离开学习班动身回重庆的同时，有一份关于他的材料通过军邮寄到了重庆，材料级别为机密；另一个是两个月前他所在的军代办调来了一位副政委，叫庞若飞，此人来自总后机关，40出头，精瘦矫健，曾在军中大比武中一气捅倒了149个草靶而面不改色。这个人将在关山林生命的旅程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刻庞若飞正坐在他那间不大但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办公室里，紧闭双眼，宛如入定。冬天的重庆在大多数早上都是有雾的，从两江之间生出的浓雾将整个山城笼罩得严严实实，这时城市就像浸泡在乳白色的液体之中，人在街上行走就像走在迷宫里，谁也看不见谁，四周尽是影影绰绰的影子。路上与人相会，你只知道那是个人，但是你看不清他的脸，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是情人之间擦肩而过，也只有心跳，没有明白。冬天的重庆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庞若飞这个人有时候就像冬天的重庆一样，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印象。他个子不高，大约1.70米左右，身材精瘦但很有力量，他总为自己的力量而骄傲。他的眼睛小而有神，脸颊瘦长，让人想到一面坚实阴冷的峭壁。他是43年在辽西入伍的，他加入的是一支地方部队，48年转入正规部队任排长，打过一些仗，但前期基本上是躲躲藏藏，后期基本上是追追撵撵，没有真正的作为。他出身于一个武林世家，祖辈三代做镖客，他跟着父亲也习了一身武艺，凭这个53年他被调到总后勤部大院，先后任警通营连长、副营长、营长。大比武的时候他露了一手，本来没有他的事儿，他是跟随总后首长观摩一场全军技术尖子的对抗赛。济南军区一个叫张世和的排长捅倒了120个靶子，获全军对抗刺杀状元。庞若飞觉得这不算什么，他要求试一下。非战斗部队的军官要求在全军技术尖子对抗赛上向野战部队的尖子挑战，这对在场的首长们都是一种刺激，一个开得恰到好处的玩笑。总后的首长想，我也不能光给你们提供穿甲弹和防蚊油，我也练练，练不好充其量是一个热情的票友，丢不了什么脸面。他被允许了，当他手执一支50-60新式步枪出现在首长们面前的时候，那些玩了半个世纪刺刀的老将军们立刻感觉到他行。他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一气儿捅倒了149个靶子，他把那些靶子捅得膝歪八倒，零落不堪。庞若飞立刻受到总后首长的青睐，他给总后长了脸，给总后的当家人长了脸。想一想，管汽车大炮、被俘军粮的粮草军中，半道杀出来一个状元，这还不让人大跌眼镜？他成了首长的红人，为此他被授予1等功臣，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他跟首长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可以自由出入首长的办公室和家里，他管首长的夫人叫阿姨，他把首长的保卫和服务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在极短的时间内，他被连续提升，由正营迅速跃至正师，成了一名灼手可热的作训军官。他是一个很稳健很深沉的人，艺不压身，技不夺人，这是他家祖辈传下来的世训。他信奉这个世训，他知道自己资历不深，身前没有枪伤，身后没有战功，在一支凭着几十年厮杀而不断强大起来的伟大军队里，他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149个靶子吗？那是狗屁。他要表现的可不是这个，他要表现的和他要达到的比这个多得多，高得多。他在总后大院里始终不张不扬，不露声色，出手之前的气手丹田是最为重要的。如果你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运气，那么你接下来的那一招一定是克敌制胜的一招。1966年入冬的时候，他再次被晋升，这回他被调往西南。军方高层人士顾虑的是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会冲击到军事工业系统。大西南有着国家一半的军事工业，如果西南乱起来，轻则军队会失去军火供应，军队的战备保障和军事实力会大大降低，重则会导致一场军火失散后不堪设想的混战。因此必须有一个贴心的人去守住那一摊子，这就为庞若飞提供了最初的机会。庞若飞被作为重要干部派往西南，接下来的机会是北京寄来的一份机密材料。政委不在家，住院治疗前列腺炎去了，这一摊子工作由他负责。那份材料给他提供了一个猎物和一支枪。关山林主任在北京的表现令有关方面非常不满意，他简直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庞若飞的目的非常明了，第一，他必须有所作为，他得显示出他超人的魄力，别让人以为他只会一气儿刺倒149个草靶。第二，他必须有一个对手，他的对手必须是个大号的强者。正如武林高手从不与半吊子泼皮交手一样，那种38码解放鞋正二号军装的小白脸儿，才不对他的胃口呢。他甚至可以屈尊给他们这种人一个微笑，他们只配笑脸儿。在看完了北京寄来的那份材料之后，他又设法弄到了关山林的一份档案副本。他关上办公室的门，把他们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两遍。他发现他的猎物，或者说他的对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有关关山林的传闻过于神话了。庞若飞一直坚信最强的高手也不是没有薄弱之处的，现在他证实了自己的观点，剩下的就是一道虎符了。对于这个他不担心，他有这个能力，他会把他所需要的那道金牌拿到手的。现在庞若飞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双目紧合，如同入定。他想，当他站在关山林面前要关山林接招的时候，关山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仲冬的时候，关山林被隔离审查了，他被关进一幢白色的小楼， 一个年轻的班长带着三名战士日夜看守他。他可以在小楼里自由走动，但是不允许他走出那栋楼。事情比预想的要快得多。江青早就已在指责部队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模棱两可，路线不清，对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救，就是有人压着，就是有问题。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关峰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审阅后很满意，指示关峰送国防部长林彪审批。林彪在第二天黎明时分，用他那支细细的狼毫笔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消息不胫而走，军队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师生闻风而动，打响了一场向军内走资派进攻的战争。1967年1月14日，军方权威性报纸《解放军报》发表了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社论犀利地指出，绝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必须把军内的一小撮揪出来。文章一出，狂飙顿起，一时间元帅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均遭到攻击，朱德总司令也难逃一难。几位军委副主席引颈呼吁，不能把军队搞乱，军队乱了天下大乱。但是火势已经蔓延，即兴唾沫无济于燎原之势。北京军区的杨勇、廖汉生，总政治部的萧华等大将先后被揪斗、挂牌子、坐飞机，贺龙、朱德的家连连被抄。军队中半数以上的高级将领遭到了冲击。一个时髦的常规的观点是，各军种、各兵种及至各部队，一二把手无疑是军内一小撮，先揪出来再说，绝对百揪百中。关山林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关进小白楼，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关山林被关进小白楼的一周之后，庞若飞和关山林进行了第一次正面交锋。在此之前，军代办造反派成立的专案组已经连续对关山林进行了四天四夜的攻击。庞若飞得到的情况汇报是，这个家伙死不悔改，负隅顽抗，是个又硬又臭的堡垒。庞若飞对这个看法很轻蔑，他当然知道他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不要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死亡，就是把他身上那些弹头弹片取出来回回炉，也能打出一副响铮铮的背甲板。要让他俯首低头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但是这正是庞若飞所希望的。庞若飞要打的是一场攻坚战，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攻坚战。倾巢之下的那种打法不能显示出自己的手段，如果真是这样，他宁肯不干。有一种说法是怎么说来着？对手。是的，这个说法太好了，这个说法才把最关键的问题点了出来。你和强者对手，你赢了，你是强中之强，你才有资格进入更高一轮的较量。这就是真谛，这就是强者主宰者之间的真谛。庞若飞喜欢甚至倾心这样的真谛。庞若飞准备好了第一次的进攻，不是最后一次，不可能是最后一次，他们当然还会有很多次交锋。庞若飞心情平静，